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其实咧，如果大家睇紧嘅话咧，就睇到我哋后面嘅 backdrop 好有趣嘅吓。咁样咧，一面咧，基本上就系阿 Pegasus 同阿 Jeffy 坐嗰边咧，就有一幅好著名嘅油画吓，就系法国大革命嘅吓。Thomas 頭先佢一睇咧，佢就話：哇，露點啊！咁啊，其實佢係一個美麗的誤會，基本上係冇點，係可露嘅。咁但係確實咧，係佢幻想出嚟嘅啫。呢啲嚇都係投射咗落去。咁就露乳就一定係啦。啊，即係呢位女士咧，其實咧就率領啲人咧就起嚟。 南北半球都露曬喎。 係，咁啊，即係我哋嘅兩個乳房咧係睇得好清楚嘅，基本上露出嚟嘅嚇。咁、我哋一出世期已經係咁啦。雖然咧女仔出世未發育未有乳房啊，咁但係呢個人嘅身體又冇乜特別嘅其實。咁啊，西方對呢方面咧其實一向都比較開放，大家知道啦嚇。即係就算中世紀嗰陣時幾咁封閉，但係佢畫嗰啲油畫，特別係畫，譬如古希臘嘅神話入面嗰啲咁，全部都係唔著衫噶啦，冇問題噶嚇。咁呢個法國大革命特別咧，佢係高舉咧就三個理想啊嘛，就是、自由、博愛、平等啊嘛，係嘛？咁啊好緊要啊！當然佢係用我都費事講英文，因為佢係講法文嘅嚇。咁我啲法文係麻麻地。咁但係真係嗱，即係我諗冇乜人會反對啦，係嘛？即係自由、博愛、平等就係佢法國大革命嘅理想。咁當時就推翻嗰啲貴族嘅統治啦嚇。好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喺我。同埋 Thomas 呢邊嘅後面咧，仲犀利呢個咧啊，就俾我喺網上揾到嘅咧一張，啲人係惡搞，你可以咁講啦，但係好精彩嘅，大家睇到啦，就係一個自由神像咁啊！我稍微歪少少啦啊，你睇到啦啊，紐約嗰個自由神像其實就係法國送俾美國嘅喎、所以同即係另外一邊嘅法國大革命好有關係啊！咁樣咧，但係呢個自由神像個樣子就唔係我哋平時所見嘅，就胡鬚佬嚟㗎，這個大胡子，大家咧應該都認到佢啦，就係、馬克思。而且咧，佢舉高嘅手嗰個就唔係嗰個火把嚟嘅，就係、一個镰刀同埋一個锤吓，咁呢個就代表工农阶级，就係代表呢個共產主義啦，係嘛？咁你睇下，因為一向嚟講咧，俾人嘅印象啊，即係馬克思主義，特別喺香港嚟講咧，啲人就會覺得啊，即刻就聯繫到專制主義甚至極權主義。吓、咁你就唔會話諗到咧，同自由，即係特別係自由神像所標榜嘅吓嗰個咁嘅自由咧係有關。咁但係咧呢、這個即係好叻嘅惡搞嘅人咧，佢係整咗幅咁嘅圖咧，將兩樣嘢吓好似係相衝突嘅，就連結埋起嚟。咁呢個亦都係今日我哋嘅主題吓、就係、我亦因為上個禮拜六參加咗個研討會吓、就關於叫左右開工。咁但係講真咧，其實我聽來聽去咯，我聽唔到幾多係右嘅嘢喎。嚇冇喎，基本上嚇，但係當然喺佢哋嘅眼中，即係喺嗰兩位年輕人咧 ，Daniel 同 Isaac 咧，自由主義本身咧就是、一種右嘅嘢嚟嘅，嚇、因為 liberty 講真，雖然呢個係1789年法國大革命嚇、其實佢大概50年之後咧就係、馬克思嘅共產黨宣言啦嚇，咁佢哋嗰陣時標榜呢個自由主義啦，當然自由主義亦都係再早啲嘅敘述。其實自由呢樣嘢咧，就人類永遠都係追求噶啦。咁啊，所以幾千年嚟，我哋嗰啲奴隸都追求自由啦。咁啲奴隸起義嗰啲已經係奴，就係自由主義啦，係嘛？不過佢哋冇人嚟去著書立說論述嗰個係自由主義啫。嚇、佢哋咁反抗奴隸主，爭取起義抗暴，咁已經係自由啦嚇、好啦，咁但係有啲學者啊，或者啲作家嚟寫嘅時期咧，其中我最出名嘅就叫 Thomas Paine。Thomas Paine 咧就係、一個美國。即係其實嗰陣時係英國殖民地啦，喺美洲北美洲啦，其實就係一溫諾嗰個就係開國元勳 The Founding Fathers 嚟嘅。但係佢1776年就寫咗本書咧，叫做 Common Sense 常識。但入面咧就講到即係人嘅自由係幾咁根本，係幾咁珍貴，係唔應該受到啲權威嘅。咁當然再早少少咧，就應該仲有洛克啦，英國哲學家洛克嘅即係論政府啦嚇。咁佢有講到所謂天賦人權嗰樣嘢嘅，咁亦都可以話係西方自由主義咧嘅濫觞啊，最開始天賦人權。咁當然天賦人權咧喺馬克思主義者嘅眼中咧，其實最重要嗰種咧就係一個私有產權嘅保障。佢話即係所有人啊，不論呢個貧富貴賤咧，都係天賦有一個權利，呢、就係生命權嚇、然後咧就係佢嘅。財產權同埋追求快樂嘅權利嚇，係不能被即係其他人嚟去褫奪嘅咁樣樣。咁其實咧，佢係有佢嘅進步意義，但係當然從馬克思嘅角度睇咧，佢其中嗰個私有產權咧，就係為咗當時新興嘅資產階級服務嘅。咁又係啦，佢個歷史嘅意義嘅係嘛？好啦，咁但係後嚟頭先我講到啦，就 Thomas Paine 之後就係到呢一個法國大革命同埋美國嘅獨立運動。 獨立啦，即係獨立戰爭啦，即係脫離英國啦，唔再做殖民地，就成為咗後嚟嘅美國啦。咁呢個自由主義呢，都去到差唔多好似唔知九幾年呢，就好出名嘅 John Stuart Mill 啦，呢個穆爾呢就寫咗一本叫 On Liberty 呢，亦都係西方呢個關於自由主義嘅論述嘅經典著作。咁一路落嚟，但係右派呢當然就好高舉啲嘅自由主義啦。咁我哋有個字叫自由主義者呢，就叫 liberal， 但 liberal 呢個字真係好複雜嘅，即係西方文化嚟講。 liberal 我就覺得其實你作為一個老師或者一個父母，你一個好 liberal 嘅呢，就我哋話好開明，咁開明就就係好啦，唔通封閉好咩，係咪？咁但 liberal 呢喺政治光譜入面呢，其實就好有趣㗎喎，有人當佢係左，有人當佢係右。因為 liberal 呢而喺左派嘅人嘅眼中呢，其實佢就係右派， liberal 就係右派。但喺右派嘅眼中呢，有啲人就覺得 liberal 呢就係左派喎，即係好簡單，譬如呢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其實共和黨人呢就覺得 democrat 呢就係啲 liberal 啦。 liberal 就點呀，食大麻啦，欺負事啦，係咪搞亂搞男女關係啦，又贊成墮胎啦，而家同性婚姻啦，你呢啲仲唔係 liberal？ 係咪呢啲就叫 liberal 啦，咁樣。咁但係倒返轉呢，喺左派即係好左嘅人眼中呢，其實 liberal 就係右派喎。因為 liberal 就代表咩，梗係你贊成自由嘛，咪自由經濟囉，自由市場囉，係咪哇，一樣嘢都講求自由嘅，咁樣。咁其實就係資產階級嚟嘅。所以又做 liberal 呢個字係複雜到不得了嘅。你喺邊度睇就唔同㗎。好啦，咁但係呢個 liberty 自由，其實 liberty 呢就通常冇人會反對。啊，去到 liberal 呢就已經好複雜啦。好啦，但係當然你個 liberalism 呢，自由主義嘛，即係傳統嘅，就係即係頭先 John Stuart Mill 嗰個，就係 liberalism 啦， liberty 啦。咁其實喺馬克思嘅眼中呢，就係話呢啲叫資產階級自由。即係佢叫標籤論啦，佢就整個標籤佢啦，即係資產階級自由其實係維護資產階級嘅，就係佢剝削嘅自由囉，係咪佢奴役你嘅自由囉，咁即係呢個就係叫 liberal 啦，咁樣係咪。好啦，咁但當然而家嚟講，我哋呢往往又會分出呢另一種叫做自由至上論，就叫 libertarianism。Libertarianism 呢，其實如果有睇過Michael Sandel， 唔知讀 Sandel 定 Sandel 啦，即係嗰本所謂正義啊，一場思辨之旅啦，我大力推薦咗好多年㗎啦，最近呢幾年即係哈佛大學嗰個政治教授啦，即係咁譯曬做中文啊，即係大陸台灣都有㗎啦，我如果大家未睇一定要睇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嗰本書，一定要睇。咁但係呢其實呢佢就入面批判 Libertarianism 嘛。Libertarianism 呢係某程度上就係茶黨啦，即係 Tea Party 啊，即係美國嗰、那個啊，嗰啲就叫極右嘅。咁極右咧，甚至咧，即係其實係好複雜嘅。有啲 libertarianism 直情咧就認為係唔應該交税嘅添。咁樣其實同左派嘅無政府主義咧就好接近嘅，係嘛？即係其實我哋好得意嘅，極左咧就即係等於極右，即係原來左去到最極致咧，同右去到最極致咧係冇分別嘅， 即係圓圈， 係一個圓圈咯，係嘛？即係就係冇政府咯，因為極左係冇政府噶，因為佢認為國家機器應該消亡噶嘛。去到共產主義階段咧，國家係一個壓迫嘅機器嚟噶，國家機器消亡噶，呢、這個就極左啦。咁極右咧，亦都係噶，根本就係、是、喂我自己攞住支槍喺個森林度打死你就得噶啦，你唔打死我，我就打死你。咁呢咪極右咯？咁呢又唔需要政府噶，我最憎就係警察同埋軍隊嘅，唔應該有，我就係警察， 因為佢攞， 我就係軍隊，係嘛？咁所以呢咪極右咯？極右即係極左，極左即係極右呢個世界。咁但係當然呢啲我哋好少去到咁極端啦，係嘛？我哋講翻中間嗰個左右咧，其實世界打生打死就係呢班，就唔係嗰啲。即係嗰啲其實係少嘅，喺人口入面係少嘅，咁但係中間嗰個左同右呢就打到飛起啦。好啦，咁但係因為自由主義呢佢興起嘅時期呢，確實係資產階級上升階段、興起階段，咁而嗰啲嘅學者咁梗係當時係支持呢個資本主義㗎啦，佢都係資產階級一份子啦，係咪？咁所以喺一啲比較即係左派嘅人或者左翼嘅人眼中呢，自由主義係屬於右嘅。所以而家周寶松提出一個左翼自由主義呢，其實係幾顛覆性嘅，幾出位幾破格嘅。即係佢就將我哋傳統被人睇成係右傾嘅一套思想，原來佢掹返過嚟，佢話其實可以左傾嘅，就叫左翼自由主義啦。咁但呢樣嘢呢就比好似 Daniel Isaac 呢啲後生仔呢，佢自認為正統嘅馬克思呢，佢就覺得係其實係危險嘅，即係仲危險過真正嘅右派啊，因為你可能喺度呢混淆視聽啊，或者啲係無間道嚟嘅咁Pegasus 你又睇咗個三個幾鐘啦，我都非常佩服。你又點睇呢？其實 Daniel 同 Isaac 佢有冇，佢係唔係有的放矢抑或係無的放矢呢？ 我覺得呢個就同你睇一個叫道德價值。我道德價值就好多時候我哋如果用宗教嚟講，我哋一個道德價值係最高聖人嘅地方嘅。你去唔到聖人嘅地方，你係錯嘅。咁其實人就永遠都係交唔足數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喺佢立場嚟，我覺得就係、是、如果你高舉最頂峰嗰個位係唔夠高嘅時候咧，咁咧下面跟嘅人咧就去唔足噶啦。咁、如果你去到可能再自由主義唔湯唔水嘅時候，令人哋覺得呢個係目的地，咁一定去唔到一個嗰個地方啦。所以我覺得佢哋向周寶松去攻擊其他嘢咧，可能就話擔心，如果你所高舉嘅嗰個左翼自由主義令到人哋誤會咗係目的地啦，咁咧就仲大鑊添，好可能嗰班人會真係完全轉右。我覺得呢個好可能係其中一樣嘢。 但係佢喺當時又冇好明確咁表達出嚟咯。 唔需要，因為好多時候你有啲 discussion， 你將嗰、那個即係裏面嘅目的講嗰樣嘢，佢將交代嘅時候，大家就哦咁啊，你驚去唔到嘅話，咁唔緊要啦，我哋攞嗰個做目標啦。即係同我哋平時教人哋啊做嘢，完全係即係開始教小朋友嘅時候啊，要想把尺 set 到好高嘅，話俾你聽。咁、個情況一樣啊嘛，盡量希望佢挑戰100分，但其實我哋 accept 其他分。如果你話俾咧，喂你60分都得，可能佢真係唔合格嘅。即係因為佢會諗究竟聽呢班人個受眾係啲咩人。 我大概明白，即係呢個你就係、嘗試幫緊 Daniel 或者 Isaac 佢哋嚟去有個辯解啦，即係話點解佢哋會咁針對周寶松呢，或者咁猛烈嘅抨擊呢，係咪？好啦，咁啊 Thomas 你就好似睇咗嗰兩篇文章啦，其實講真我頭先都冇講一啲即係背景資料俾大家聽啦、其實呢個周寶松啊同特別同阿李達玲 Daniel 呢、這個嗰個爭議呢，其實就唔係上個星期六開始，絕對唔係嘅。佢哋基本上就喺個網上面咧，就已經有文章咧，大家就有一啲論戰或者不戰嘅啦。而呢樣嘢咧，就發生喺如果照阿 Packers 講咧，大概係四月份嚇、都幾個月之前嘅，就喺啲網上平台啦，係嘛？我揾嗰個就六獨立媒體，咁啊有兩篇文章嚇、一個就周寶松咧，就係、講左翼自由主義啦，亦都講啊有啲係講關於本土派嘅。咁、但係李達玲咧就從本土派嘅觀點咧就寫咗一篇係駁斥啊周寶松嘅文章。咁、當然我好急啊，唔好意思啦，我先 send 俾阿 Jeffy 同阿 Thomas 咁啊 ，Thomas 就好似係即係略為睇過下，立過下。咁不如你又講下你哋點樣睇啦嚇？即係佢哋兩個之間咁咧，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同衝突咧？ 唔係，其實本土點解近排咁興起咧？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其實我哋自己 internal 嘅嘢係由外人決定啊嘛。咁我哋即係完全個外人即係共產黨啦，即係唔了解香港嗰啲利益啊，或者我哋要啲乜嘢啊，咁咪會好大問題咯。咁其實或者我都想問阿 Pegasus 咧，其實你想我哋個社會向邊個方向走咧？ 我想個社會向 邊？好大嘅問題啊！ 好大問題喎、啊，呢、這個 係香港定係呢個世界？ 係你講香港定呢個世界先？啊 ，Jeffy 問得好。因為想深水埗，因為橫頭磡先， 或者香港啦，在地一啲啦，講得唔好咁高大。 香港嘅話，我會用、我唔會用本土主義，我會用國際主義。要香港，如果你諗翻八十年代嘅香港，即係通常話你話最黃金可能八十至九十年代啦。咁我哋唔會好高舉本土，我哋係有好嘅嘢，我哋就會覺得好。嗰陣時我哋嘅歌曲。有本地嘅創作，本地嘅 band 啦，但亦都好多好流行嘅歌曲，其實攞日本嘅音樂填咗中文嘅詞。甚至我哋啲人可以譯書入去到日本嘅，唱翻日本人嘅歌，喺日本嘅地方唱廣東話。其實我覺得香港本質就係一個國際城市。咁我覺得就反而係我哋能夠為呢個世界附加咗咩價值，就係我哋嘅存在意義啦。不過而家咧，我覺得就走咗問題，就話我哋忘記咗呢個公平原則啊，為全世界附加價值，就只係為咗中國大陸或者共產黨去附加價值，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嘅權益受到損害，因為我哋變成唔公正啊！我哋唔會話好公平去處理一件事，令到全世界嘅人都得到。 咁如果我用世界仔去形容你，你同唔同意咧？ 我本人唔係世界仔，但我會覺得香港本身存在就好世界仔嘅。其實香港一個俾人哋做一個短期好快、短期共幹有好多利益嘅地方，但我覺得。我哋又唔可以俾人哋劏咗呢個生根爛芽雞，其實一定要令到我哋個 infrastructure 啊，繼續可以俾人哋好短時間賺到利益，但係都 keep 住可以咁做。我覺得呢個就係香港本身價值，而唔係話我就係諗住啊，我哋自己本地人 咯。我哋要諗埋，我哋究竟為世界可以做到幾多樣嘢？ 點啊？滿唔滿意啊？